为何从前感觉这样依稀，今夜靠你，我怎么力壮在心最地，仍无从前相拥那样细腻。我这样爱你错了吗？是我太过执着吗？还是爱令你感觉过分缠绕吗？我这样爱你错了吗？在你眼里的害怕，描述岁月里一颗心已被僵化，抛开记忆吧，同躺于晚风下，来像昨日望我吧。 来像昨日望我吧。